我做網台的時間呢都超過12年嘅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咧，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10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Congratulations, we're so happy that you guys bough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Yay! The best one in the community. Yay! 在香港呢，如果要买一个呢 single family house， 一个独立屋呢，即是闲闲地呢都接近1亿的。咁嚟到美國咧，咁呢個一定咧，好多人咧都會首選咧去能夠即係買一個 single family house 啦咁樣。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會嚟睇睇一個地方。呢個地方咧就我自己咧就比較睇到就喺前面咧，一個咁好嘅環境咧，咁多嘅綠化，咁多成個園林咁嘅景咧。咁大家見到咧，旁邊有好多嘅地咧，咁啊有啲喺睇低啲，所以咧即係今日咧就即係開始睇下啲地先。旁边见到咧，有啲咧地咧就已经卖咗噶啦。咁但系咧，美国同咧香港唔同咧，美国人买楼咧就唔会话好似香港咁注重咧嗰啲话咩楼层高啊嗰啲乜嘢，佢系要实实在在咧最平咧就最好，即系冇得输。咁咧，我嚟咗 Atlanta 咧，我谂都有大概5个月嘅时间啦。咁啊，都揾阿慕寧睇咗好多樓噶啦。咁但系咧，好似蘇花咧，都冇一間咧好合我心水，總有少少嘢咧就爭啲啲。咁啊，今日咧慕寧帶我嚟呢一個嘅項目咧，呢個有咩唔同咧？ 有少少唔同咧，因為就對面咧就一個好大嘅公園，你行路可以去到。我哋中意做運動。 我好向往有公園嘅，因為我從童年咧我就屋企就住咧近呢個圍園嘅，所以咧我就咧每日咧就屋企咧我哋食完飯咧，我爹哋媽咪咧就帶我去行圍園。先至翻屋企，咁呢個係個童年咧，好想有。咁嚟到咧，其實3個月前咧，我喺嗰個 city 嗰度咧，都睇過一個嗰啲 condo 咧，又係對住一個 park 嘅。咁到當時我諗啊，如果買到咧，又係可以咧，即係食完飯咧就去公園行下。咁呢度係有公園喺隔離㗎，係嘛？ 係啊，一對面就唔使5分鐘你可以行過去公園嗰度咧，仲有你睇戲或者係令你去 shopping centre。樣樣嘢都係會見15到半個鐘頭之內，你就可以去到噶啦。咁因為好多地嗰地方咧，同埋亦都會係好窄。因為呢、這個呢度嘅neighborhood得個後邊得一個，得你兩個 neighborhood 喺裏邊啫，就會係好安靜嘅地方，會比較舒服少少嘅環境啦。 係啊，咁我哋不如入去先慢慢講啦。 好啊， 睇咗呢個先。 呢個係個 model home， 叫做 Laura 咧，佢大概有2800-2900尺左右。咁咧，但係佢亦都唔係話好大，亦都唔係好細。佢都有4間房，3個4 bath 咁樣啦。咁你想要需要用嘅地方都有喺度。呢度咧睇下嘅 kitchen 就好 open 咯。你呢度睇緊煮緊飯，咁你都可以睇電視。 呢啲喺香港係好奢侈嘅，冇乜人咧有機會咧有啲咁大嘅 open kitchen 嘅。 係咪啊？ 呢啲全部豪宅先至有嘅，香港啲廚房好細嘅啫嘛。 哦。 哇！呢度人哋通常啲即係啲教室啊嗰啲咧，差唔多咧就係用呢個咁大嘅廚房啦。 哦。咁咧有個好處咧，呢個 view 好特別咯，你睇佢 deck 嗰度出嚟，你一坐喺度，而家未起好，未起到屋上嚟啦，咁你可以。前後左右你都望到個 view 係好靚噶咯，有冇？ 前 有 高山啦， 呢 一 年 全部都 係 綠 樹。哇！佢要喺度坐住喺度咧，食早餐啊，或者喺度咧，即係乘涼咁，幾舒服啊！ 係咪啊？睇下而家我哋企出嚟嗰陣時咧，啲風咁吹過嚟，真係唔需要開冷氣啊，幾舒服啊！翻到嚟你望住對面綠色嘅一片地喎、啊， 同埋咧。我記得咧就係、是、因為上年嚟啊 Atlanta 噶嘛，即係去到咧即係秋天啲時間咧，轉曬紅葉咧，仲靚係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有五顏六色嘅事葉喺度。 哇！好似有成張 postcard 咁樣咧，坐住喺度咧飲住個 champagne 啦， 哇！ 喺度睇住啊，哇 ！modern life 啊！ 咁我你睇下呢個廳，亦都唔算 係 好大，亦都冇細，睇下呢個 experience， 十個八個人坐喺度都好 comfortable 啦。咁另外一個好處就係、是。佢下面有個 guest room， 有個 full bath。如果係你爹哋媽咪過嚟住啊，咁佢都好方便咯。 係，又唔使上樓梯係啦，啲老人家最好就喺翻一層。 係啦。 啊，個洗手間喺隔離，近住佢。 同埋佢呢度有棟門直接嚟到洗手間度，真係。係。好。咁不如我哋上去樓上睇下啦。樓上睇下都有你哋嘅一家人嘅。娛樂嘅地方都有，好，我哋上下面先。呢個就係個 master bedroom 啦，咁啊，個 size 都好好啦，你可以睇電視又得 ，entertainment 又得，或者係有張牀啊 ，king size bed。 依間房大概有幾大到啊？有冇二百幾尺啊？ 我相信有啊，我睇可能都要300-400尺左右啊！ 依間好闊喎，依個係一個 king size bed 嚟嘅喎。 係啊， 哇！ 因為我睇佢呢度似兩個 car garage， 通常係400尺。你話 car garage 呢度都差唔多400尺嘅呢間房係。你睇個 bathroom 亦都 係。哇！個 bathroom 最吸引我嚇，依個咧足夠嘅空間啊，兩個人都夠用嘅呢個。呢度好大啊！佢咁大嘅空間，佢仲可以喺下隔離擺個浴缸添。 係啦，有啲人中意食 bathroom。 哇！依、這個犀利啦，依、這個。 呢、這個 依、這個一間房 女人嘅天堂啊！ 嚇、啊，依、這個係香港人嘅天堂。香港人啲房都冇咁大啊！即係我講真啊，香港人啲房邊有咁大啊？係 嘛？ 香港人擺張牀就差唔多啦。依度咧，起碼一間房咁樣，佢過嚟幾奢侈啊！啲位空間俾你喺度擺嘢喎，擺衫喎真 係。對我哋啲女士嚟講咧，幾多衫幾多鞋？ 喂，依啲富豪嚟噶，富豪級先至住得到噶啦，依啲香港。 係咪啊？ 依加州啊，將依間房租出嚟俾人做劏房啊。 係啊。 依間房喺加州可能8-9水一個月。就係租間咁嘅嘢。 佢就租一間房。 係啊。 $850。 係啊。我早排去啲人話俾我聽，加州啲人將一個 house 間曬俾人唔同人嚟住咧。依家咁嘅房嘅 size， 仲係舊樓喎、 啊， $800。依度我哋幾奢侈，所以你使乜一定話要住啲大房啦？你由 Atlanta 幾奢侈，又擺衫嘅啫喎。 咁呢度其實 Atlanta 咩都有嘅，其實可能就冇 LA 咁多中國菜、日本菜，但係你想要食嘅都有， 係 冇咩缺乏。咁而家呢幾間咧就係、是、下邊啲。 呢度起緊㗎啦， 起緊㗎啦，已經喺呢、這個係inventory home， 但係佢已經賣咗10-20間嘅，其實已經係。你睇下隨住呢條路，佢嘅我自己買咗好多新屋啦。 係啊。 就係、是、呢個區點解咁吸引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佢呢個地咧，唔係全部係咁樣平過去左右。 唔係一個平地。 唔係個平地。 係啊，上面有上山啊，咁半山 咁。佢有少少 view 喎、啊，咁喎、啊。我真係好少見到咁嘅地形咯，好似下面呢啲咁嘅咧，我就成日都會見到嘅。你睇左右邊啲已經買曬噶啦， 係啊係，即係依啲會好多周圍都係依啲噶啦， 係周圍都係咁樣噶啦。咁一陣間我哋轉彎向上邊咧，就會睇到有少少唔同。咁啊，我想你睇你嘅感受會係點樣，好唔好啊 ？OK。 但我哋而家開始慢慢， 呢啲賣曬噶咯喎，後邊嗰啲啊， 呢、這個又賣咗，前面嗰間又賣咗，右邊呢間又賣咗噶啦。其實呢、這個區成日賣咗幾多噶啦？ 咁我哋而家就行前少少啦，就呢啲 lot 仲係十個八個 lot 仲係 available 嘅，咁樣。頭先下邊嗰間已經賣咗。 呢度咧？呢度做咩啊？ 呢間都已經賣咗噶，你睇個地幾靚。 哇！呢個地已經賣咗，已經起咯，開始。 係啊，你睇下嘅遠景，呢、這個 view 幾靚。 咁其實而家賣咗幾多啦？呢度？ 我兩個星期嚟之前咧，佢話一開始得兩個星期做個 VIP research 已經賣咗十八間啦，好似賣得好快嘅喎。咁前面嗰啲 VIP 就賣咗邊啲咧？ 喺前面嗰一嗱，我頭先揸車嚟嗰陣時咪講俾你聽，有啲 喺 平地嗰度 咯。VIP 就嗰啲賣曬嗰度啦。 賣曬，因為點解咧？嗰度嗰啲地係最平嘅。 哦。 咁咧。 即係先將嗰啲冇咁好嘅就賣咗先，就平啲賣。 因為即係做建築商咧，好多時佢會一個一個 phase 咗出嚟賣 嘅。係啊係啊係啊！ 一開始嘅時候淨係得呢幾個 lot 可以有俾你賣，賣呢幾個，跟住之後後邊咧再賣十幾廿個。 即係啲好嘢咧，就留到最後先賣 啦。慢慢咁樣賣。 先賣咗前面嗰啲先。 係啦。 咁所以 VIP 就賣咗嗰啲。 係啦。 咁當時都平唔平啊？ 嗰邊嗰啲，因為睇咪地嘅咩啦，通常你買屋嘅買新屋嘅時候一定要俾。好多地都要 lot premium 噶，好多時候即係三千、四千、五千啊、兩千啊，咁有啲係八千啊、一萬啊， 就睇個地嘅價值係嘛， 去到成三萬、四萬蚊都有嘅。 哇 ，OK， 咁而家你介紹我邊一塊地啊？ 我因為如果好似我平時啲客，我哋通常唔係好注重咩啦，啲地都好 flat、好平啦，咁樣就。同埋呢個嘅 premium 亦都唔會係好高，呢個 premium 六十 一先至係一萬蚊嘅 lot premium， 佢都係喺高係即係向山坡咁樣上嚟上邊噶啦，亦都唔係話去大最大 嗰度。就係呢塊啊！咁我前面都係望到嗰扎樹係嘛？ 係啊係啊。 OK， 咁但係我前面有冇樓噶？ 有啊，咁我當住你個 view 啦。 邊度啊？邊度啊？ 如果你入去行前少少咧，你就會見到。 誒，擋住個 view 我咪睇唔到前面啲樹咯。 係啊。咁所以咪平啲咯。咁你如果你睇我哋 前面個樓喺邊度起啊？ 睇啊，前面嗰度問啦。你見緊一支支一支支嗰啲啊？ 咁佢咪阻住咗嗰度我前面嗰個望住嗰個 view 咯，嗰啲樹景嗰啲咯。 係啊，仲有啲 ski， 所以咧我哋呢個 map 上邊咧，佢個 lot 嘅 premium 就慢慢咁嘅加曬呢度一萬蚊、萬五蚊。兩萬蚊、兩萬五或者三萬蚊咁樣加上去。 我自己覺得就係，如果我買間屋喺依一度，咁前面有個樓遮住咗，我望見個 view 嘅，我又覺得自己就麻麻地咯。咁其他嗰啲咧，我哋睇下其他啲。 好啊，我哋先上面睇下先好嘛？睇有冇其他嗰啲 view 嚟咗未㗎？哦，呢度前一立都未賣嘅。 係啊，咁我哋呢度一路行一路睇啦。 好啊，好啊，好啊。 我覺得如果買樓嘅，咁前面有間屋遮住咗我嘅，我就覺得好似即係唔係咁咯？即係嚟美國買樓，應該係咪有個 feel 好啲嘅，冇遮擋噶嘛？ 我哋慣咗噶啦， 係咪啊？即係冇所謂嘅，前面有個樓遮住 遮住，即係屋與屋之間都係咁噶啦。 OK。 咁有啲人咧就中意 privacy 咧，後邊就有啲樹咁樣遮住。 咁啊，六啊一就依度遮住，六十咧又遮遮地係嘛？ 係啊，就冇遮咁多，就高啲咯。你睇下。係 啊。 咁樣慢慢上啊嘛，係咪？慢慢 都斜坡。 係啦。咁啊，再上啲咧。五十九又靓啲 了， 是不是？又可以 看 高啲噶啦。 哦，五十九又好啲。我问你啦，呢度最高是几多啊？ 呢度最高去到五十六。 五十六。 但系佢嘅 premium 咧，亦都几贵下噶喎。 系咪啊？咁啊，去到五十六直接五十六睇啦。 好啊。 仲有系嘛？ 五十六嗰度应该已经系一 quarter 石里边最高就嗰个位噶啦。 即系仲未卖啊？ 仲未卖噶。 咁啊，去到五十六睇下先啦。 好啊，我哋睇下。 哇，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係咁啊，最靚啊應該五廿六嘅喎。 係啊， 因為五廿六係冇遮擋噶嘛。 冇遮擋亦都係好平嘅咯。你睇下個地幾靚。 喂，咁買地梗係買啲冇遮擋好啦。 係啊。 但係點解而家仲未賣嘅？ 係要俾錢啊嘛，先生。 哦，要俾。 成三萬蚊咁多嘅喎，嘅 lot premium。 哦。 邊個咁願意俾咁大筆錢嘅 lot premium 咧？除非是那些真的很有， 即是我個人自己的觀感就是，即是我覺得我們呢，即是如果你有機會住 house 有個這樣的 view 呢，當然要找一個最好的 spot， 是不是最好 的景觀去看，這個哇真 差好远喎，可唔可以同我望前面啊？前面有冇间屋遮住我啊？ 应该就唔会遮到你好。 因为呢度喺咗个山坡上面啦。 系啦。你头你睇下我哋头先上嚟嗰阵时，嗰、那个山坡都几高噶。 系。 都有两层咁高啊。 系啊，真系 top of the hill 嚟喎呢度。 啲风吹过来都唔同啲啊，好舒服啊。 系啊。即系我有时觉得人生买楼咧，如果俾你买楼嘅买一次机会咧，点解唔买一间自己最中意嘅？即系讲真，有啲人会觉得，譬如话俾几多多几万蚊，永远就觉得话即系太贵唔会谂。但系即系可能我自己个感觉就系话，如果我即系 afford 到，唔系太离谱嘅，我尽量都希望满足到自己。因为买咗之后咧，个感觉唔同嘅。我每次翻屋企咧，都话俾自己听，我系呢一个项目里面咧最正嗰间楼嘅楼王就系我拥有嘅。 你会好香港翻屋企。 系啊，即系如果你问我头先同六家一号比呢一个位，我觉得就系话我可以 afford 到，我会拣呢一个咯。因为呢个真真正正系即系俾咗嗰种感觉， 嗰种享受系咪？ 即系最好嘅一块地。 系啊，呢度真系好舒服啊。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You know, I've been searching properties for like 4 months. You know,、 okay.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unique. Actually, yeah. So, for what we're working, we'll probably be homesite 56. All right. Okay. Alrighty. We're so happy that you guys bough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Yeah, yay! The best one in the community. The best、okay. lot in the whole neighborhood. And you have the best agent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Oh, yeah. Yeah. And the best builder. What about the best builder? I'm the best builder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I'm the best agent who represents the builder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Same you do. 如果咧喺咁嘅位，我可以喺度咧，即系咧买块地咧，起一间3000多尺嘅 single family house 咧。咁我覺得咧，每日咧喺個睡房啊，或者係喺嗰個飯廳咧，望住咁個 view， 咁啊，然後咧11月咧，你見到咧佢轉咗紅葉嘅時間咧，咁我諗嗰個景觀咧都係幾唔錯嘅。香港咧就買唔到天比高啦。 Ask me a single question.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What age did you lose your virginity? Do you like hot dogs? I once ate a foot-long corn dog on a nude beach. I'll never do that again. Number two. If you're allergic to waffles, don't eat waffles. Then don't take me to a waffle house. 喂啊 ，Philip 啊，即系咧喺 Atlanta 咧，如果你突然间半夜肚饿，咁、你香港有茶餐厅啦。但呢度我好似未见到有茶餐厅、啊。 其實有嘅，就即係港式茶餐廳就比較缺乏啦嚇。咁如果而家譬如我今日帶嚟呢一間咧，叫 Waffle House 咧，咁其實就係即係我覺得我叫佢就叫鬼佬茶餐廳啦。 哦，係、 啊。你而家睇下，即係我哋啱啱叫咗呢啲啦嚇，扒蛋啊、薯餅、啊、 有冇一丁先呢度？嚇、啊？有冇一丁喺度？ 冇啦 ，sorry， 一丁未有啊， 系啦，未有呢、這个， 要等人过嚟开啦， 系要等人过嚟开，即系冇嗰啲五香肉丁啊，七成一丁啊嗰啲就 冇啦，冇啦， 餐蛋面啊缺乏啦呢、這个，咁但系即系话呢啲起码即系话，我觉得即系佢新鲜即刻整嘅， 系 啊，咁你睇同埋个厨房系 open 嘅，咁变而且啲人即系比较 friendly 啦，我觉得都唔错啊，我嚟咗即系咁多年寿司，我初嚟嘅时候咧，基本上 佢哋好似有个口号噶嘛，头先你讲。 佢咁樣嘅，佢哋就話咧，we are not in the food business， we are in people business， 冇錯啦，因為佢哋其實覺得咧，即係人與人嗰個 internet 好緊要嘅， 咁、我都感覺到嘅，即係佢哋嗰啲係比較 friendly 咧，同你傾下偈啊，即係好似。即系唔会，你觉得你好似好似啲出边嗰啲唔系点理你嗰啲啊？ 系啊系啊，即系好 friendly 嘅佢哋。咁同埋佢哋呢间 Waffle House 咧，一年365日开足开足晒嘅， 24小时都开嘅。 系啊，所以你话半夜三更，突然之间想食嘢出去食，问咩咧？ 呢個就 同埋最好，我覺得就係咧，譬如話你有時揸車長途咧， 係啊， 因為即係你梗係沿途依啲咧就最好。 冇錯啦，通常咧佢哋 set 嗰啲位置咧就梗係喺 freeway 附近嘅，呢一出口有噶啦，所以好多啲揸貨車啲司機咧就好中意嚟呢啲地方啊。 喂，咁我哋趁熱啊，喂，好啊，趁熱食嗰句先啦。 好。 Especially if you don't have a Waffle House in the state. Like a lot of people from out of town, like you come to get Waffle House. You tell me I have a glove, a shirt, anything. Nice. Kiwi. Kiwi. Like the food. Kiwi. Yeah. You got the Waffle House.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全民俾 like， 人人分享。由六月一号开始，希望大家记得赞好《癫狗日报》嘅 Facebook 专页。仲有每个星期，我哋会重点推介两篇好文，记得俾 like 啊！未完噶，仲有记得叫啲朋友分享出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个原汁原味先。咁依然都系有翻我 Terry 啦。咁今次我哋就會講到上升星座啦。咁上升星座係啲咩呢？咁之前可能大家又未必太過了解，咁我而家重新俾其凡講一次啦。嗱，咁上升星座即係講緊你係出世俾人第一個表面嘅印象，即係譬如有啲人話我明明係出世喺11月天蠍座，但係點解我 feel 會俾人係類似人馬座啊，或者會係其他摩羯座咁嘅人，因為係本身個上升星座個點。個位唔同，所以個及俾人咁嘅第一個印象唔同啦。同時間咧，亦都係講緊代表你30歲以後嘅人生閲歷開始改變咗，你偏向會係一個人上升星座性格。我諗啊，首先講都係咁啦。白羊座先啦，嗱，當你上升星座喺白羊座嘅時候，咁啊俾人一個係獨行俠咁嘅情況嘅。咁點解意思即係會比較自由自在啊？唔咁中意束縛啦。咁所以點解會有啲人其他？明明我是巨蟹座，或者我明明是这个處女座，为什么我会是比较喜欢自由一点，或者是我喜欢獨來獨往，不如不喜欢束縛，咁因为佢可能上升座可能是白羊座啦。咁至于第二个喎，咁第二个讲金牛座啦，如果你上升星座喺金牛座嘅情况呢，即讲你是一个比较踏实嘅人，俾人嘅印象啊是第一印象嘅，你睇落去你是一个比较踏实。比较庄重、气定神闲嗰种，内心有啲似泰山崩于前不动声色咁嗰啲嘢嘅。咁我只讲双子座，而你上升星座喺双子座情况咧，你系比较要两面啲，个成只马骝咁唔稳定，但系灵活性、变通性好高。咁至于上升喺巨蟹座嘅时候咧，咁你会个女性会特得明显啲，尤其喺你36岁后。譬如你啲母爱啊、父爱个性又突得爆晒出嚟嘅，咁好啦。至于到狮子座上升星座狮子座呢、這个有少少注意各位嗱，当你上升星座狮子座嘅时候咧，你当然俾人个感觉你系一个王者风范，但不过有时唔该你请情又只有几多斤两先，唔系下下你都要俾你企到头嘅，因为你上升星座俾你感觉，而你本身啦其他星座唔容许你咁做，所以你要谂清楚呢样嘢啦。咁當你上升咗處女座咧，咁會比較擅長喺整理 organize 啲嘢，唔可以話潔癖，即係純粹個做嘢係有規條，會比較好啲。按部就班做事，人哋可能會覺得係有啲古速，但不過呢個係個上升星座嘅處女座影響，中意 step by step 做嘢。跟住到上升星座天秤座咯，喂，咁天秤座又有啲咩特色咧添？嗱，上升星座天秤座就会俾人第一个印象，人缘好好，桃花会比较多啲，同埋做嘢好中庸，好似攞平衡点。嗱，不过好多时都第一个印象会俾人觉得咧系有啲犹豫、选择缺困难症，因为天秤座嘅性格有呢样嘢，而你摆咗上升星座，所以呢个性格亦都比较明显，尤其当你30岁之后成话。 咁當你上升星就天蠍座喎，咁呢啲成日啲人就點呢？天蠍座上升嘅人俾人個人嘅感覺，底下感覺啦，就是、比較冷酷、神秘、城府比較深。咁呢樣嘢都冇辦法，因為神天蠍座處在呢個冥王星比較神秘啲嘅。咁佢30岁之後會呢、這個比較情況啲，明顯高啲。咁當你上升升咗射手咯喎，咩情況呢？嗱，上升升咗喺射手，即係人馬座，係同白羊啲相似，係唔中意束縛，唔中意俾人困住，自由自在。但不過上升升咗人馬座嘅人咧，係中意交友，其實係同只馬一樣，即係等同你係30岁之後性格都似一隻馬咁跳跳不定咁樣，係唔中意俾人綁，外向，拓展性會比較高啲。而白羊座的拓展性是純粹是因為反抗，你要這樣我不喜歡，我聽你不喜歡聽你這樣說。而人馬座這個就是我本身好 outgoing。 當你上升了摩羯座，即是山羊座的人呢，這些人就比較容易踏實啦、務實，因為土象星座嘛。而你土象星座的時候你擺了上升座，給人的感覺是特別是不喜歡出聲。跟處女座這個有些差別，處女座是一個比較是文绉绉咁嗰类啦，而山羊座俾人上升就咁觉得系一个唔中意比较闷沉实嘅人，同金牛座有啲相反。金牛座嘅上升星座咧就会系气定神闲，所以当你上升星座喺呢个山羊座咧，就反而冇咗上升星座嘅金牛同上升星座处女座嘅性格，反而就多咗你个闷啊土性嘅性质出嚟。所以土象星座上升星座系土象。摩羯嘅話，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啦。如果唔係，我俾人覺得你係難以入手啊，即係好難同你溝通啊，做 friend 啊。咁至於上升星座到水瓶座咯，嗱，水瓶座就本身咧就俾人一個係好奇怪啊，或者係中意玩啊，古靈精怪人啊。咁如果你擺喺上升座，咁即係佢本身個人俾人第一個印象就好中意玩或者係奇形古怪嘅。特別啲啦，咁通常啲，尤其當你喺30岁後咧，即係點啊？再強調30岁後呢樣嘢，因為本身你上升就講你籠統嚟講係你30岁後個上升就會特別明顯，同埋你人格經過歷練之後，30岁後通常啲人會比較明顯啲嘅，所以水瓶座人會比較特別古怪啲。當你30岁之後，咁到最後啦，上升星座喺雙魚座嘅時候咧，呢樣嘢又好有壞啦嚇。嗱，雙魚座人就諗嘢會比較誇張啲，即係佢誇張唔係話天馬行空，佢嗰個誇張同水平有啲誇張啊，唔同嘅。水平嗰就係天馬行空、古靈精怪，雙魚嘅誇張係一個太過諗得太完美，而尤其你擺個30岁之後性格出嚟嘅話，上升座諗嘢過分完美係累死你嘅呢下，所以大家小心啲啊。但不過雙魚星座就比較浪漫細膩咁啦，如果通常點解可能？明明有啲人30岁前都冇咁浪漫，而30岁后特别之间个性格浪漫啲啊、优雅啲咧，咁通常因为上升咗喺双鱼座嘅情况下啦。咁所以嗱，总括嚟讲呢个头12个啦，咁我重新再讲一次，可能头先讲得太快，咁我笼统简单讲一句：当你上升星座白羊座嘅人比较冲动，俾人感觉第一样印象冲动火爆型；上升星座金牛第一个印象会俾人觉得你气定神闲。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当你上升升咗双子座嘅时候，你会俾人感觉系你好呢个世界仔两面游走，好似马咁精灵。当你上升升咗喺巨蟹座，即系话你俾人感觉系你好识照顾人，你父爱母爱爆棚嘅人。当你上升升咗狮子座，你俾人一种感觉系第一眼望你一种贵气王者霸气喺度。而当你上升升咗处女座，你会俾人觉得你是一个邻家女孩，或者系比较一个腼腆嘅人。做嘢比較 organize 啲，中喜愛做嘢按部就班。當你上升上天秤座嘅時候，人哋會覺得你個交陣係會好，俾人個感覺係你覺得呢個人好識落中庸之道，做嘢咩都好啊平衡。但不過你要小心，有時嘅話會俾人錯過，會覺得係呢個選擇困難症。而當你上升升上天蠍座嘅時候咧，呢啲人咧就會係比較出神秘感，好似係。俾人易俾人覺得你好容易一眼睇穿人哋呢樣嘢，而當你上升升咗喺射手就，你會俾人覺得你一個好自由人，你好 outgoing， 四周圍去，咩都中意玩一餐嘅人，有啲類似，如果武俠小說嚟講，類似周伯通嗰啲啦。咁如果當你上升星座係摩羯座嘅人咧，咁會俾人覺得你係一個比較悶、比較沉實、踏實嘅人。當你上升星座水瓶嘅時候，你會俾人覺得你係一個天馬行空、古靈精怪，同埋一個咩都好好奇嘅人。而當你上升星座到雙魚座嘅時候，你會俾人覺得你係一個好中意幻想、諗嘢諗得太過完美。咁所以綜合上，大家想 check 下自己咩上升星座咩咧，或者你可以響YouTube 上面啦留翻個言話不知，咁我可以幫你查，或者係大家可以上去網站度 search 下星盤嘅時候一 search 曬佢話俾知你嘅所有星體星座噶啦。咁今日暫時到此呢度先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